么希望大家能够多组订购，因为我们的产品呢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多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北京文艺广播24周年生日季期间推出了诵读与观剧的活动，从4月1号活动发布之日起，就不断有热心听众发来音频投稿，其中有的演绎也颇有专业范儿。在诵读小站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呈现其中的优秀片段。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苑一和钟无艳诵读的《窝头会馆》的台词片段。 大头大头头头 老街坊跟我说呀，你们院那俩母的又掐上了，合着没彩蛋改修庙了啊，还搭着半拉洋庙。小斗子过来帮我把背件卸下来。哎，我说那边这光不秃溜那位那是谁呀？谁招你了？ 您甭管， 医院供俩神仙，没供起你来不高兴了？ 您不许说。 您女婿怎么了？ 嫌我没给他雇小工。您今儿货出的不错吧？您 逃换不着正经票的，得换点东西吧。 哟，咸菜都卖了，酒也没少卖。 家家就吃不起油炒菜了，下饭可不就得就咸菜吗？啃了咸菜还就生气，得嘞，接茬灌我的酒。 花也出货了， 喝高了您琢磨呀，花盆里插根筷子他都往家跑。 您呢，脸都绿了还逗贫呢？一天没吃东西，光喝酒了吧您？ 你怎么又跟人干起来你？ 想挨门框上歇一排骨架子方我。门都没有，您近乎点瞧瞧。哎，全露着吗这个？他那可都是骨头棱子，这光肚子就顶他浑身的肉了。 那要单论肥瘦的话，您这也忒肥了点儿。 我这还高兴呢，您瞧瞧他。请那位愁眉苦脸多寒碜呐。您瞧这多自在呀，往后啊他不干别的，他就高高的坐在这儿，没白日没黑夜的替我笑话他们。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34567。 17:03，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在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北和朝阳门的桥北内环方向各有一起事故，造成了北二环的钟楼北桥到东二环的建国门桥一线内环方向持续车行缓慢，建议绕行啊。再跟您说一下，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北和朝阳门桥北内环方向各有一起事故，建议绕行。机场高速的出京方向四元桥的东侧中间车道也有事故，影响了后车通行。在机场高速的出京方向四元桥的东侧中间车道有事故，影响后车通行。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 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17: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哎，今天还是我们俩啊，但是呢，这个嘉宾依然没有变。 嗯 啊，还是那个一直在挪话筒的，大家也听见声了啊。 听起来非常遗憾，是吧？还没有变。 也还好吧，好多人都特喜欢他。 对 啊，对，都是冲着他来的。 真的，有没有我们两个？其实真的。还是挺有所谓的， 我们其实就是衬托一下人的。 对，我们是绿叶，它是红花。 对对对， 嗯，我们是茶叶罐，它是茶叶。 今天我们主要来说一说茶叶罐啊。 嗯， 来，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也是周二的固定嘉宾，畅销书作家，著名的史地文化学者，年轻的茶文化专家杨多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二好，我是杨多杰。 哎。大家通过一些视频的方式也能够看到多杰和我们啊。 是。 什么方式啊？ 啊，我跟大家说一下。 哎。 这是我的一个才艺啊， 啊， 每周展示一回， 啊， 怕我忘了。两种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一个是下载一个北京时间的 APP， 哦， 另一个呢您可以登录这个北京广播网， 嗯， 现在正在直播的就是我们两个小时不间断。 哎，太厉害了， 特别的棒， 这个嘉宾培训的好啊， 真是 熟能生巧，你老听了教主。 是， 哎，来，先来说一下今天这样吧，咱先说说今天的主题。 好啊， 好不好？ 嗯， 今天咱们要聊的呀其实是让大家能够撑门面的， 永葆青春 啊，撑 我们俩说的是 差不多，永葆青春，撑起门面， 哦， 对不对？ 嗯， 哎，就是你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啊，是吧？你怎么能够展现自己的茶文化的学识 啊？哦， 哦，你们俩说的可不是一个， 我也觉得。 我作为一个第三方啊，我听这俩人说的可两回事啊，我要不及时自制止啊。就要漏了， 对， 可能我们理解有误。涛涛，你觉得咱是聊什么？ 我们今天是从两个方面来，让大家 这意思 如何理解懂茶的好处。 好， 我主要想聊的是喝茶能不能使人变得年轻呢？ 嗯， 就是使你的外貌看起来更加的吸引人 啊。他给你铺好了， 明明想聊的是。从外貌吸引人以后，怎么通过内在的表达， 哎， 更加吸引别人？ 就有面儿，有面儿， 哎，真的， 哎， 这个人啊， 我讲面子，他讲里子， 对，这是外糙里细，你知道吗？ 我哪儿糙了？ 对，细啊细，你里外都细啊。 好的， 多细心，多机智啊，就把这个话题给引回来了。 嗯， 但的确如此啊，这个一聊到茶，大伙儿滔滔不绝， 嗯， 是吧？怎么聊都行，怎么聊都好，而且呢。有不同的角度， 嗯 啊，不同的讲法，包括于刚才我们孙涛老师所说的，说这个讲到了这挺敏感的一话题，叫喝茶与年龄的关系。 哎 哎，其实呢，这个最早这话题啊，我打哪儿听说呢？ 嗯， 这个华君武先生原来写过一篇文章， 嗯， 小散文， 喝茶使人变年轻。 他说的开篇第一句话。说的什么呢？他说喝茶大抵还是与年龄有关的。 哦， 他是下了这么个定语，他是想说他年轻求学的时候啊， 不喝茶。 哎，因为那他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嘛， 嗯， 他尤其他又是有这种革命的这种背景啊，他在那个烽火战乱的年代，他说他是不喝茶的。 嗯， 那么后来到比如说中晚年的时候，怎么又想起关注到了茶室啊？他讲的是这么一个过程。 那他这个文章本身咱们单说啊，但是这事儿本身引起我的一个思考， 嗯， 就是说喝茶与年龄的这个关系。 对， 哎，这个是有意思的话题。嗯、 对，我们刚才啊，我跟那个多杰还沟通了一下，今天这话题要怎么聊？我想喝茶使人变年轻，在多杰这儿没有什么说服力，你觉不觉得，明明？ 有，对对对，确实是。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支持你说的， 你支持我说的。 对对对， 为什么没有？我给大家举例说明 来， 因为我跟多杰是好，我们几个都是好朋友。 对， 我们也经常一块儿出去。 对， 偶尔呢会见到生人。生人呢就会问那个涛涛多大了，我说我85年的， 嗯， 然后一般就会问哟，那多杰也得30多了吧。 本来我们也30多了， 不是一个人问，从他20多岁的时候别人就觉得他好像比我和明明要稍微年长几岁。但是我说这个我们这个里头呀，多杰是最年轻的，人家其实还 是 小伙子呢， 96年的。 对，但是无数的人都说，哎呀，多杰这个看起来不是30多就是40多。 还说你高兴的这。 当然啊，我后来也跟人家解释，我说你要仔细的辨认，从哪儿辨认呢？从多杰的肤质，对吧？以及多杰偶尔的一些幼稚行为，还是能看出多杰虽然作风老派沉稳，但还是一个年轻人的坯子啊。然后这么人家说，哦，那理解了。所以说多杰是给大家讲喝茶使人变年轻，这个不太有说服力，是不是？多杰，有没有人说你那个显得老 啊？首先来讲呢，我为什么后来就不跟他出去吃饭了？原因就在这儿了，你知道吗？ 人家老问我，我也不好意思老说你其实是挺年轻的。 啊、对，他这个人呢，就应了这刚才我讲的4字成语。叫滔滔不绝 啊，是吗？ 说的就是你不绝呀、啊。 可能我爸也给我起名是这个意思。哎、 对，就是话多，这个、 啊、 话多还话密啊、嗯。这个话题呀、啊，开始啊，做策划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两方面。 嗯， 一方面我们说这个喝茶使人变年轻，这是个绝对年龄的问题。 哦， 但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它又是相对的问题。 嗯， 你比方说啊，我一说这你们又该乐了。我现在呢，我有很多这个学员啊， 哦， 都是这个老年大学的这个学员， 哦， 很多 啊。 那就是说，这几年我们把这个茶文化的课程呢，引入到了我们那个老年的教育体系。 嗯， 我们现在有很多社区大学、 嗯、 社区大课堂、 嗯、 老年课堂都很多，老年大学也多了。那我经常在这里边上课，我觉得，在我的这个影响之下，我的这些个学员们 啊，变年轻了。 我的这个70后和80后的学员们， 哎， 70多的、80多的学员， 什么这都老年大学 了，和明明就老年大学了呗，这意思。 70后、80后， 凭什么我们就老年大学了？ 不是，是70岁往后的和80岁往后的、哎。 吓死我 了！哎，那我们这老年大学学员们， 好、哦， 他自然还是有效果的。 嗯， 你首先来讲，比如老年人啊，咱们说的这老年人、嗯、退休以后了。那可能生活的比较乏味，没有工作的呢，甚至还有一些失落。 嗯， 茶很好的填补了我们很多老年人生活中的空白。 嗯， 而且您要别忘记，茶有一个重要的属性，我们就说它有一个强社交属性。 哦，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今天我们年轻人出去上茶楼喝个茶谈个事儿也多了去了。 对 啊，那一部分是去这个咖啡厅，咖啡厅还是跟年轻人互相约。 嗯。 真要是跟比较老派的人约、 哎、 或者是跟老领导约， 嗯， 我看很多还都约在茶楼的多， 嗯，对 啊，是吧，他也习惯 打麻将 啊，那是你们家门口那茶楼。 说得好、 啊、我这紧着往上提啊，你紧着往下拽啊。 打麻将能预防老年痴呆， 哎，行行， 阿尔兹海默症。 哎，是，我说回我这话题 啊， 这茶有一个强社交属性。 嗯， 很多的老年人呢，因为接触上茶交到了新的朋友， 嗯， 而且经常会组织一些茶会的活动啊， 哦， 尤其是像这个季节，有的还会组织出去， 嗯、 啊，走出去的一些活动啊，哎，那你看，无形中增加了老年人生活的这个乐趣，丰富的程度， 嗯， 所以在我们这个，比如说北京啊，甚至于在宝岛台湾， 哎、 我在他们那儿的这个学校去上课的时候，我发现了爱喝茶的老人确实 心态年轻、 哦、 状态年轻。什么叫状态年轻？你比如说他觉得这互相之间互帮互助呢， 嗯， 那还不需要别人，因为老年人很多时候，哎，你们得照顾我，哎，不是，有时候一办出去茶会啊，自己拿着东西啊，还挺多，哎，就去了一个另外一个城市，哎，都是独立完成。那我说他心态上有一个年轻的地方，而且因为这个还交到了年轻的朋友， 嗯， 那喝茶的人都不止老年人的，太多是年轻人，而且年轻人到今天绝对占大多数， 嗯， 大家因为茶是一个共同的话题，哎，走到一起。坐下一块聊茶，又因为茶交到了很多他们讲话的是挚友，因为茶就这一件事儿，喝茶你别看是小事儿，证明俩人什么生活方式相同，生活理念相同，在生活上的三观很匹配， 消费能力基本也差不多。 哎，你说这也有道理 是吧？所以你看现在相亲啊，一般都去茶楼。为什么？能打麻将，牌品即人品，是吧？出门前爸爸告诉你一句话， 没错， 先打一圈麻将，看看输不输得起，输不起说明这个人在生活当中啊意志力也不够坚强，容易急，是吧？这样人过日子不好 不好。 然后你赢了一圈呢，是吧？卷着那点钱你就走了，这一趟也没算白去，两边都合适， 给自己说高兴了，说得意了，这是啊。说到哪儿了？ 说到那个喝茶， 喝茶交朋友， 喝茶交朋友， 你看还能找回来， 消费层次相对一致， 我还是三观相同啊，这一个健康生活的三观嘛，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以茶会友，有好茶了，互相一交流，你看，我说这喝茶使人年轻，它有一定的道理。 嗯， 当然这里边又有一个叫绝对年龄的问题。 嗯， 啊，绝对年龄，现在的绝对年龄已经在降低了。这个我也跟大家汇报一下，因为我是做这个教学工作的。 哎， 多了不敢说啊，多了不敢说，五六年前甚至六七年前，你在学校里边问。比如你上课啊，我那会儿我刚开始当老师上课，我说大伙儿平时喝茶吗？就问小朋友啊，我说的就是初高中的学生嘛，是初中生，基本上说的少，说的少，说不喝的，有的说偶尔喝的，说喝你得问后边这句话，那关键是喝的什么？ 喝什么茶？ 对， 奶茶。 奶茶不算，我说的是正经的茶啊， 冰红茶。 那。正经的嘛，就单饮的茶、 啊。你说人家中冰红茶不正经，行行，你接着说吧。 冰红茶正经不正经，他也跟我没关系，他反正也不赞助我。这个说这茶，大部分的学生啊，说不出种类，这就是一个问题。 哦， 你比如今天就不一样，今儿我在问，我说大伙平时喝茶吗？有人说喝， 嗯， 我说那咱说说家里都有什么茶呀、啊？ 嗯， 能说出五种以上的学生已经很多了，有个别的说十余种，能说十余种茶名儿。这可在初高中阶段就不得了了，咱扪心自问，咱三位哪位在初高中阶段你也说不出十五种茶的名字， 说不出来，真说不出 来，那真说不出来、那说能知道花茶红茶绿茶，这还是大类 啊、 你还没细化到哪种绿茶、喝的什么红茶、哪儿的普洱、你说不出来啊。 对， 今天就说得出来。那为什么？我觉得跟家庭的影响有关，因为爸爸妈妈开始喝茶了、家里大概都有个茶席，有个茶台，有个茶桌，出去以后还跟叔叔阿姨在一块儿也喝茶。在这样的一个角度，你看喝茶的饮茶的，咱们今儿不讲年龄吗？相对年龄也降低了。 哎， 啊，这也是好事情、这也是好事情。 这都是好事啊。 对， 从各个方面说，一，你看多杰他的学生啊，一般是我们现在能理解两头，要么老年人，要么年轻人，是吧？说明啊，茶有一个重大的功能，就是能把这个人的年龄啊拉到40岁左右，是吧？ 平均值。 老人喝了茶感觉像40多岁50岁显得年轻，年轻人喝了茶也像40多岁显得老成，多杰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是吧？ 反正里外里40多岁啊。 平均了中国的年龄，让大家都处在了人生最好的阶段 啊。 这个找的怎么样 啊？这个就这一句啊，说半天就这句是正经的啊。但的确如此嘛，这我说饮茶一定是一种健康生活的体验。这个说的年龄是我们实际的，是应该叫生理年龄。其实咱们今天在这儿还可以讨论另一个话题，我说到底你的茶龄是多少？ 茶龄， 对不对？ 明明，你先说一下你的茶龄是多少？ 3年。 啊，他认识我三年多啊，正好。 这一听就听明白了， 这是有灵也是， 这得有人带。 哎，这话我同意啊，这话我同意。 那我要说，我还真的是从初中开始喝茶的， 就是你主动喝， 我主动喝。我其实刚才撒了一个小谎，我觉得我在高中的时候是能说上来十几种茶的名字的，因为我当时买了一套书 啊， 那套书有几里头有两本我非常爱看，一个叫中国茶文化，一个叫中国酒文化，是我高中主要看的两本书，而当时书最爱看这两本，就因为当时还没喝出酒的好 啊， 也不让喝呢， 是那肯定 喝茶家里不反对，当时家里老人北方它就是茉莉花茶，就那一两种，有时候有点绿茶，但是也很少，主要家里就喝茉莉花多。但是我看了那本书以后，我记住了很多，就包括这哪个茶跟乾隆有关系，哪个又跟这个有关系，学到了很多故事。所以我当时上高中的时候我就开始喝茶，我不光喝茶，因为当时买不起太贵的茶，就发明了很多代茶饮的东西，就好多花草茶吧，类似的这种，上课的时候就喜欢泡一杯。 哦，那你 所以我的茶龄，我的茶龄还是很老的 啊。你看孙涛老师说这个，就是很已经算是当时的佼佼者了啊， 哎， 就是能说出一些名字来。 嗯， 但是我说呢，跟今天学生差距在哪儿呢？ 嗯， 他是喝过这么多种， 哎，人家比我们那有见识 啊。他是买本书呢，比如说我已经开始系统学了，这已经不容易了。 嗯， 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你家里老喝茶呀， 哎， 人家老给家里送茶呀， 嗯， 父母要再有一个喜好的，基本上都是，比如我爸爸特爱喝茶， 嗯， 每周必须喝， 对， 我不喝他都给我一杯，这种有。有的时候我妈妈喜欢喝茶，他老在家里布一茶席，我也跟着一块儿喝。 哦， 我说你喝过什么呀？他起码能说出来。你比如说白茶， 对 啊，牡丹，正山小种，那个比如说铁观音，他能说出具体名字。而且我再问一句，比如说我说你说是铁观音跟正山小种的区别，其实很明显， 嗯， 一个是乌龙茶，一个是红茶， 嗯， 你只要喝我就能说得出来。 对， 哎，那孩子确实能说得出来，那就证明喝过，记住了，还对口感能记得住。你看他，所以我说现在咱们随着社会的稳定，经济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的富足，那茶就是越喝越多。而且我相信这茶龄以后的同学们，这些孩子们真的会就是起步那阶段会早。 嗯， 到底有多少年您就算，对吧？ 嗯， 咱们就如果说打什么时候开始喝的，我可能也是初高中的时候，也大概到这个，因为之前喝不出好来。 对， 对，这茶因为我当时没喝过好茶啊，都是花茶。 对， 但我学习，我上大学以后还是学的是这个专业。 嗯， 那我在学这个事情之前，我喝的基本也都是 茉莉花茶。 茉莉花茶， 我们俩的起步阶段是一样的。 后来就超越了 太多。 对，和他的酒文化上有一些专攻。 对， 那是后续的问题了。所以说，现在我觉得这个茶龄，那明明就真的是三年。 嗯， 之前一点都不喝。 原来家里都不喝呀？ 喝是喝，但不知道喝的是什么呀。就是那时候招待客人的时候，就是家里有什么茶，直接就拿出来。 而且来客人才喝，没客人你不喝。 没客人没起过茶， 那不一样。我们家呀，我们家是从我爷爷那儿开始，家里就有一是睡午觉的习惯，午觉醒来必须得沏一壶，当然都是茉莉花茶了。 你这俩都保留了。 对，但是每天都有这么一个固定的时段，就是大家嗑点瓜子儿。午觉醒来，然后那个沏上一大壶茶，一家人坐那儿连聊聊天，包括现在我爸我妈自己在家也是这样的，就是睡完午觉醒来以后两个人喝茶。但是确实你像现在我也是因为认识了多杰以后，多杰给我介绍了很多，加上我好奇心又强，我老跟多杰说你给我来个那个，我看那什么书写了一个那什么的，我就尝一点，多杰给我弄一点，我就尝一尝，你会发现口味很多。但是我现在才渐渐的把多杰介绍给我的茶，我要介绍给我爸妈。 嗯， 你会发现他们渐渐也能接受很多别的口味，比如我爸现在他又觉得，哎，花茶不能总喝，我得喝点绿茶。 嗯， 绿茶他也不跟哪儿听的，反正又说又防癌什么的，说那这是什么时候得喝一杯这个，包括说那个冬天了，说现在哎呀天冷了，阳气得上升，我得喝点红茶。然后过两天跟我说，儿子你给我弄点那白茶。白茶有人那个隔壁张太跟我说，你不是糖尿病吗，白茶能降点血糖，说还有点消炎作用。他现在他信息呀， 也知道的多， 是， 而且现在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了， 是， 你能买到的多。你像我们，我觉得我小时候家里好像就是茉莉，市场上你能买着的也很少， 对， 基本北方人就是喝茉莉花茶， 对， 那就是说，比如说明明是家里好朋友去南方出差了。给你带一个当地的茶，但是好多搁在家里，也就跟咱们说八月十五那月饼似的，基本盒都不拆，可能下回又给送别人，也喝不惯。反正那会儿基本就是花茶，顶多喝过点绿茶，对吧？再高级的，当时也确实买不起，是这个。 而且还有一不会喝的问题呢， 哎， 人家送过来一茶，哟，这怎么喝呀？ 对， 就跟那时候那食材似的，就是咱们大家都是北方人，也有这问题。南方食材拿过来，好像觉得哟，这都不太会用哈，不太会做。现在你容易了，你查上网怎么都有。那我妈查的好的呢，我看都会做了。以前你真不会，你处理不好啊。 你过去真给你一块普洱， 对， 你说你怎么弄它？ 对， 一般人真不知道怎么喝。反正我搁我小时候，我们家肯定就肯人什么怎么给的就怎么搁那儿， 对， 肯定也不会喝。 对。这种情况确实有，而且当时大量的茶根本就不供应这儿。 没， 你比如说黑茶类的都是销了，那除了边销就是外销。 嗯， 乌龙茶也是，乌龙茶基本都是中茶当时的这个，福建分公司啊，比如说厦门支公司这些他们去销。 嗯， 啊，比如铁观音什么的，咱们是很少的。这叫什么？叫特种茶。 嗯， 啊，说那特种部队的叫特种茶，特种茶的进量啊不足大宗茶的1%。 没， 进一点儿。以前我问北京茶叶公司的那些老人啊，就是给特殊需求的客人， 嗯， 比如说某教授啊， 嗯， 比如某教授，他是南方某地人，他就好喝这个，他就跟这个，比如茶叶公司联系了，说您一年我需要2斤这个，您看能不能给我们来一点？他可能就眼可眼儿，按着这个定量走，比如就是10斤，就是这五位主顾分。我们在门市上基本就不上了， 嗯， 很多都是这种情况， 嗯， 所以你比如说涛涛说我看见书了，那看书你都不见得买得着，你上哪儿买这东西去？ 对， 他没有这个。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小问题，咱可以先开个头，因为时间也不太多的这一节，就是你那个时候喝过什么茶？我为什么现在觉得，多杰教的那些小朋友肯定比我们这一代人要强很多？因为那个时候你已经在你十四五岁的时候，你喝到的茶决定了其实你的那个基础。 那对对对， 你是站在哪儿往上走的？你看我现在喝花茶长大的吧，我现在就喝白茶，尤其还得喝那个老白茶，味儿重的，我觉得好喝。你往那清淡了走，你就不容易。那人家可能喝好茶喝的相对清淡一点，人家接受起来就不容易。 哎，所以茶龄啊，从什么时候开始算？您不能说喝第一口茶的那算开始喝了， 得从主动喝茶算。 哎，而且你也得知道您喝的是什么茶， 嗯， 对吧？是什么味儿？当时给您的什么感觉？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算您的茶龄。 嗯， 今天既然聊到这儿了，咱也跟大家伙说说， 嗯， 大家的茶龄都是有多少年了？ 哎，我也挺想知道的， 是吧？您还记得那时候第一次喝的那种茶是什么感觉吗？到微信公众平台一块来互动一下，马上回来。 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老伙计，五年了，是时候说再见了。2018年换辆好车，对自己和家人更好一点， 花更少的钱买个高端二手车吧，享受更好车生活。买卖精品二手车就到北辰亚市上车天下精品二手车广场实体店，一年30000公里质保，110项检测，90天可退，24小时试驾体验，先开后买更放心。热线400-133-5858。 雄心复苏的季节，进口专业级豪华 SUV 全新智普大线路机开启超低首付，或3年零利率金融聚会，更有20000元置换补贴，一步到位，豪华升舱，详询智普经销商。 4月10日至5月31日，北京平谷国际潮爸音乐节，欢迎您。 春天到，雪儿造，踏青郊游春光俏。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日子，也是您户外运动、踏青郊游的最佳季节。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春暖花开，与家人一起外出享受美好时光吧。 发达领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发达领奥莱。 春夜时节，从不担心天气与路况，因为 Jeep 4x4 SUV 智能科技体系，更多安心，更低油耗。现购买 Jeep 指南者及自由光至高享购置税、交强险、车船税等五大税险减免，详询 Jeep 经销商。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分泌，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这孩子自信标英语，力不英语。 We love for sleep. Join us.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春烟流入眼，我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车先飘，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轿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风骚地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逛过半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旅游城市天气预报，我们要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全老师您好。 哎，你好。 您好，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您吧。 首先咱们说北京的天气，明天北京天气依然不错，气温呢继续升高，最高气温呢在27度上下。那么明天夜间啊，空气湿度就有所增大了，到后天早晨平原地区啊容易形成轻雾，加上霾的影响呢，东部南部郊区的能见度啊在1到2公里。周四到周五啊，整个华北地区还是在暖气团的控制下，主要是晴到多云天气，气温较高的局面啊不会改变，最高气温还可以达到26到27度，早晨的最低气温呢也有14度。这样的气温条件也说明北京啊春意正浓。但是呢，本周六天气啊将发生变化，有冷空气南下呢影响华北啊，将出现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周六的气温也随之下降。最新预报啊，最高气温为16度，和这几天比呢要下降10度。还有几天的时间，也请大家呢关注啊临近的天气预报。那么再来说说全国的天气，明天啊全国出现降雨的地方不多，大部分地区是晴朗少云的天气。那么后天19号开始啊，我国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从西南部的云南开始啊逐渐的东移北上。后天呢要特别注意重庆、湖南的西北部、广西大部啊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暴雨，要警惕短时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啊等强对流性天气。而且这轮降雨呢将在20号和21号的时候啊达到最强，所以提醒大家如果前往张家界旅游的朋友要注意防范了。主持人。 好的，全老师，非常感谢您特别详细的介绍，那我们明天再继续连线，谢谢全老师。再见。 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源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时段我们要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京开高速出京方向，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还有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的出京方向，马甸桥到北沙滩桥，京沪高速的出京方向，四环到五环，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流量大的路段。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继续周二聊茶。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哎，今天一开始啊，就特别有那种喝茶聊天的气氛。 对， 是吧？ 但是别忘了，我们今天还是有关键词的，黑茶。 其实我们一直都没忘，就为了给六点的那波听众留点。 哦， 对， 那行，那当刚才我什么都没说， 他没说黑茶啊。 又说一遍。 今天咱们聊的还是，因为刚刚咱们聊的是茶让人变得年轻啊。其实从涛涛的这个经验也好啊，像多杰这个经验来好，确实看不出来是年轻啊。 把他摘出去， 这俩得多老成的人是吧？得多老成的人。 那你是喝什么长大的呀？ 我 烩面汤啊， 真不知道。 不是健力宝吗？ 哎，真不好说。我觉得我可能是喝绿茶的多，因为我们家那儿不就是有一个 对 地方信阳毛尖嘛。 但是我觉得你还不是主动喝茶， 肯定不是啊。 你看我小时候，我还真是主动喝茶。当时真是觉得想喝 啊，想喝， 所以咱算茶龄的时候要算主动喝茶，而且您知道喝的是什么茶， 那肯定的， 对不对？咱聊到这儿了，好多朋友都在说， 是吗？ 咱先来看看大家的。 我特想知道啊。 古道西风说了，我89年高考，89年高考啊， 可以。 那年多杰刚出生 啊，对，我还什么叫出生？怎么也得还没出生呢，我这刚想明白。 好， 96年的嘛，你都忘了。 反正人家是从那时候开始喝的茶， 哦， 为了是什么呀？就提神不困啊，而且那个时候也就能买得起茶叶沫，用的是那罐头瓶子，两瓶子水下去也就没什么味儿了。到那时候就反正养成了一个喝茶的习惯，现在喝的是什么呢？喝过六宝啊、普洱啊、绿茶呀，但是不太爱喝铁观音。啊，就是多杰说的那个新派铁观音，不过也是以茉莉花为主。 那茉莉花为主，茉莉花为主，兼具调和各种茶的这个品种， 对， 我觉得非常好。而且这朋友说的还勾起了我的一段回忆。 有 我的第一个茶器啊，就是那不是罐子瓶子，没你高级 啊， 我那是咖啡罐子。 咖啡罐子， 对，还是伴侣的，我记得特清楚。还是伴侣的 啊，那会儿都是兴达那个，那个玻璃的嘛，给那个用完了以后刷干净了啊，人家还能盖盖呢，还能有扣呢，还能系严实呢，对吧？手巧点呢，拿玻璃他说再给编个套。 不是织毛衣吗？ 不是织毛衣呢，是你夏天拿那，你不热吗？夏天就得换轻省的了。 夏天你们拿什么？ 玻璃丝儿， 玻璃丝儿， 没见过玻璃丝儿。我一说这个 输液管啊， 听众跑 不是另一种东西，就叫玻璃丝儿。 哦， 它那能编织手工的好多东西。 哎，那玻璃丝儿能编的东西多了。以前的我说实话，那以前那笔呀觉得贵，买笔芯儿拿玻璃丝儿编一下。哎，你知道吗？那不 对。 编的外头，那就是根笔。 有一段非常流行，用那个东西编各种各样的手链 啊，也有手链也有。 哦，那 一阵特别流行 啊，手链就是这么编嘛。那你要是编那个笔呢，就把笔搁在中间， 哎， 啊，把那笔芯搁在中间，这么编也行。 好多种那个编织的手法，那可不一样的，真的。 哦， 那时候有一阵风靡校园。 啊，对，我那第一个茶器就跟这有关，我那是一个咖啡的伴侣瓶子，我记得很清楚啊，专门就是喝茶用。啊，也晾凉白开啊，都是这个。 我年龄长你们几岁啊？ 啊， 那个时候我们玻璃丝儿没见过， 啊， 因为也是我小时候嘛。 嗯， 啊，我那个时候就是真的是用输液管 哦， 就是编各种东西，其中就包括你说的那跟提兜似的 殊途同归。 啊， 哎，然后它也能编成什么大虾米啊？ 哦， 做钥匙链使。 哦， 包括还有那个小用那个 编门帘，是吧？ 门帘倒没有，门帘有点大，有点铺张浪费。 嗯， 主要还是手工艺品，以艺术品为主。 啊，他管大虾米叫艺术品。 我小时候用的第一个茶器，我现在能记得，还就是专属于我的， 还真是保温杯。 哦呦，那您还是高档。 真是，所以那去年还是前年，他们一说说那个中年什么油腻男 用保温杯， 拿个保温，我心中好像十几岁就拿保温杯。 哦，那坏了，我今天就拿保温杯了，外边搁着呢。 因为我们张家口冷 啊，它得保温。 你用一般的玻璃杯啊，尤其当时我现在回忆我们高中的条件，已经张家口第一中学，当时的条件已经算在全市也是属于响当当的那个 硬件条件。 但是还有一个和现在的没法比的，就是它不是每个楼道里都有开水炉， 嗯， 就包括现在可能也不能有，因为 那么 高中的小孩儿。他自控力差，对吧？那有时候万一烫一下，他有安全隐患。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我非常清楚，七点钟我们所有的同学要在教室里头是吃完饭了，六点到七点吃饭时间，吃完饭大家七点到七点半要统一的收看新闻联播。我吃完饭呢，每天有一个任务，就是拿两个巨大的咱们家过去烧水那种大铝壶， 嗯， 两个。我去拎着那个壶呢，到楼下的开水房给全班同学打开水。 嗯， 我拎着这壶，然后拎回来打回来开的嘛，给所有的同学每个人倒一杯。 嗯， 倒完一杯以后，这两壶就没有了，几乎。 嗯， 然后当时一百五十来个同学嘛，没有了。然后我呢就再拎着这壶再打一回，再打一回呢，这里头有一半得是我自己喝，因为我就坐在最后头 啊， 坐在最后那俩壶就在我边上。然后你因为它那个大铝壶它不保温， 啊， 你可能你这时候喝它还是热茶，等到你这个自习下了以后，你中间那个再去它就变成温开水了，那时候你没法， 啊， 所以那时候保温杯它非常有实用的价值， 啊 你就倒到里头你永远喝一口是热乎的， 啊， 你在冬天能喝一口热乎的茶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对吧？ 对， 所以我那时候就用保温杯。 他们那小学怎么越听越像是 高中， 人都说一中， 高中啊， 高中 啊，哦，反正听着特像是办公室， 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样， 啊， 人家不那样， 他那范儿老，你知道吗？ 我那时候确实听评书， 啊， 喝茶， 看张家口日报， 张家口日报没看，那时候买不起， 啊， 但是那时候茶，我跟你说，虽然我小啊。但是那时候就看出了一丝做作的气息， 哦哦哦， 那时候我在后面啊，茶虽然买不起多少，但是也三种 啊， 一种是那个有一个是和从我爸那儿拿的那个茉莉花茶， 嗯， 还有一个是金苦丁茶， 苦丁茶，嗯， 那时候能买着苦丁茶， 对，那有， 对吧？ 嗯， 然后还有一个呢是金银花。三种茶， 嗯， 搁在三个不同颜色的罐子里， 嗯，他拿这当一美， 哎，就是到我那儿，我不问人喝什么茶，那时候没概念，我说喝什么色儿了，红色的，我说这个就是茉莉花茶， 哦， 还有一个绿色的罐子，仨都是一样，一个形态的，不同颜色，绿色的苦丁儿，还有一个发黄色的那个，就是那个金银花，三种。泡着不同的喝， 你说这三岁看老， 那时候就做作 啊，对，真是你都找到根儿了。 哎呦，真是这个，我们高中的时候都干什么呀？谁要是在我们后边搁三种茶呀， 啊， 我们可能就真的把它当什么全泡了。我们那时候就泡什么泡方便面， 嘿， 哪有茶呀？是喝什么茶呀？都是饮料， 不耽误 啊！不 啊，这是两路子， 挺好， 对吧？ 挺好。 但是就是延续我们上一节那个到尾那儿说那一话题。我那天看人就说，所有的事儿都是童年阴影。怎么解释这句话？就是你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其实决定了你人生的好多东西。大家可以想想啊，就是你十四五岁的时候，你比如说你看什么书，你喝了什么样的茶，其实决定你到现在。你的口味的变化，包括你的品味等等，我后来一想，还真是有些许的道理。就像我刚才那说了一点嘛，我说小时候净喝这些味儿比较重的茶，现在我那天多杰老师给我那叫什么太老银针，对吧？ 太母银针， 对，太母银针，没记住啊。然后我就喝，多杰问我这个怎么样啊？我说这个呀，喝着不如牡丹和寿眉那么有味儿。多杰老师就说了一句：“你就喝不了好茶。”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但我后来想，还确实，我可能还是处在茶叶审美的初级阶段。 是， 这喝那个味儿重， 是有刺激感的， 它有刺激感的， 嗯， 按那茉莉花得煞口的那种感觉，你喝着 好，但是会不会以后慢慢在多杰老师的带领下我提升了呢？ 你一定会的， 也是有可能的、 你的底子就做做。 但是从高中开始我确实就想，您就十四五岁的时候、决定了你还是首先接受这方面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 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原来多杰建议过，就比如说给老尖儿送茶，送什么茶 啊？ 多杰经常说的，老尖儿喝茶呀，一般这个口重。 对， 哎，你就属于口重。 对，我只是在喝茶上口、我觉得这就是童年的影响， 有道理， 像口重的能往口淡了改吗？ 能， 可以啊， 可以、 因为他有一颗好奇心。 对， 这很重要。 我有个确实特好奇， 哎，他 看一个什么，我就对老师，我就在书上看着一个，他们《红楼梦》里喝那个什么什么茶，对老师啊，这是什么茶？我说你给我弄点儿，就弄点儿。那天我还找他要黄茶， 黄茶。 对， 所以你看这个孙涛老师的问题就是说，他对这对有好奇，他就不保守。 哎， 有很多人呢，比如说我爱上一种茶以后。哎呀，我在接受其他茶，我好像这心理上都过不去。 专一 啊，对对，你认为它是专一哈？ 深情。 对了， 是吧？ 那也，但是我说那就可能影响了您品味中国的其他茶，因为咱们中国茶呀、就是这特点，丰富至极。 嗯， 太多了，穷其一生都喝不完。 哎 哎，这也是有意思的地方。 来吧，咱要比茶龄的话啊。如果按第一次喝茶的话，估计谁也比不过婉迪的老公。 嗯， 哦，他说了，我老公家的人都喝茶。 嗯， 我老公说他小时候他奶奶就给他往奶瓶里边装茶水。 哎呦，奶茶。 嗯， 是蒙古族是吧？ 而且他说他们家现在最多的就是茶叶桶，但是呢、虽然老公特别爱喝，没影响他，他不喝茶 啊、 但是也尝试着想喝，不过喝了之后吧，总会头疼啊，恶心啊， 哎呦， 喝各种茶都这样，换了好多都不行，不知道为什么，多宝宝帮忙分析一下呗，这什么原因啊？ 啊，你看啊， 头疼恶心， 你看您的爱人呢，打那么小就开始喝茶， 嗯， 想必这口是重的， 哎， 啊，他给您泡茶呢，您是个小白， 嗯， 对，平时我不接触这东西。那我上来就跟老茶客一块喝，这能行不能行呢？我看这里边有问题。 嗯 啊，很多人都是啊，家里有老人喝茶，我说跟这一块喝一口吧，没体会出乐趣了。为什么呢？他喝呢太浓，又浓强啊，又刺激。前一段时间我不是上武汉出差嘛，咱们知道这个湖北的朋友们都是喝绿茶居多。给我们开车呢有一个师傅。当地的这个工业单位的一个师傅，让我猜多大岁数，我还真没猜出来，我真是卯足了气，我猜了一55。 对， 人师傅今年67了。 哦，喝茶显年轻 啊，年轻啊，年轻是一方面啊，他这个喝茶 特砸主题 啊，砸的主题呢，关键是他喝茶重 哦， 太重，他这一我说你这杯子里，我跟他说，我说你不能喝这么多茶。 嗯， 他用那个一般咱们说泡绿茶那种杯子，双层杯嘛，三分之二以上绝对是茶叶 啊， 三分之二以上茶叶就喝两口就没了，就得续。为什么呢？茶叶在这占体积啊，喝太浓，他非要给我倒一杯，连我都觉得是有点浓，还是有点浓。 这特像我爸他们原来那个车间里头有好多老师傅， 那就 是拿这么一个大茶缸子， 对， 然后那茶必须得特别艳， 对。 对吧？ 但他 喝 着过瘾了， 嗯， 他喝着是过瘾了。你比如旁边有人说：“哟，那个谢师傅，您喝茶呢？我尝一口， 嗯， 我试试。”那个一倒，打这儿往后5年都缓不上来， 真是。 说这茶什么味儿啊？这么苦啊？喝着、那我不喝了。很多人有这情况，所以说落实回咱们这位听众朋友，您自己给自己泡，泡的一定要淡。那如果您这身体情况说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不适，我也没有胃病啊，我也没有其他的心脏病啊，其他疾病，那我觉得您一定是能喝茶的，就是还没对着这路呢。 不是佛，那个多杰老师，你应该怎么给他推荐一下？就是比如说啊，作为一个第一次喝茶的人，你相对哪种口味是您接触的茶客很多吗？就是哪种是大家觉得相对最好入手、最好接受？比如说是绿茶相对好接受一点啊，还是白茶相对大家接受程度更高一点，还是哪一种口味？ 不是绿茶，绿茶大家都熟悉，但是绿茶经常喝不好，不愉悦。很多人都说我不爱喝绿茶，为什么？那冲泡方法不对。 哎， 原来我也讲过这问题啊，我说这个按照合适冲泡方法冲过，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学员呀、给我反馈啊，微博上反馈， 就说觉得突然间爱喝绿茶，那是有方法的，那跟那个有区别，所以我觉得绿茶不是最好的选择。 嗯， 要说其他的茶种类，比如乌龙茶，自然是精彩的了，但是我又怕您冲泡不好，但还有个自我冲泡的问题，您要来我这儿，我可能给您咱们喝杯单丛，那我觉得人见人爱，那又香又甜，回口又好。那您自己呢，我有点不放心，万一泡不好怎么办呢？好，那我给您的建议，白茶为主。白茶为主，兼具呢，也就女同志来一点红茶，或者是红乌龙系列，那就是说有红茶工艺的这个乌龙茶也行，这个都可以。我觉得可能啊入门容易，咱先对这事儿感兴趣。 对， 那就是说我不懂音乐，但是我听人家的很高档的音乐呢，就是那个交响乐呀。这您别笑话我啊，我听不懂，我还真是坐这俩小时有点受罪。但是可能听人那个一般的小曲儿啊， 有点流行歌曲， 不是，就人家那个 不 流行歌曲，还我更不爱听了。这个啊这个叫那个人家那个音乐他懂啊，就是那个有那种小的小章节的这种、 就是、选段吧， 选段 哎 还是可以的、 哦、 还是一个两还是可以的、哦、对吧，我觉得也有关系，我这水平在这方面比较入门嘛、 嗯、 听点这个旋律比较容易记住的朗朗上口的，我觉得这还好一点、 嗯、 我觉得可能跟喝茶这事相通， 哎 哎，所以我是这么揣测呢、 嗯、 我建议大家伙呢这么尝试， 喝点白茶 或者是红乌龙红茶都可以、 哦、喝点白茶、 嗯、 配点巧克力、 嗯、 我就是这么入门的 啊，对，你给 对 给大伙介绍介绍，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搭配方式。 嗯， 因为我觉得女孩子呀相对可能对甜的东西可能比较喜欢一点儿，比如说您有朋友去日本了，给您带点生巧，就是我一直跟多姐说，生巧配白茶非常好。 嗯， 您可能由于生巧对于生巧的喜爱，最后呢连带着就越来越喜欢白茶了。这样呢，把那个茶的稍微的苦涩味呢又能折过去一部分，但是这俩我个人感觉相得益彰， 特搭配哈， 非常合味。就是您吃一口生巧，然后喝一点白茶。哪个都柔和了不少， 嗯， 所以那个也不那么甜，那个也不那么苦，相对一还都有那个可可的那个味儿。你感觉我最开始我没吃巧克力之前，我就跟多杰说，我说请教一下，是不是这里头我怎么老能喝出巧克力味儿？ 嗯，你特伤 是吧？ 嗯， 多杰老师说对，有这个味。后来我就再吃了巧克力，哎，你发现这两个味道很合，您可以按我这个方法。试一试， 还真有点巧克力味儿。它这巧克力不是麦丽素那味儿， 哎， 不是那调和巧克力， 对， 是那个纯巧克力那味儿。 所以您可以按我这方法啊，稍微试一试，看看还吐不吐。如果再吐，那可能您就去医院看一看，没准是什么种过敏，对吧？那就别喝了，别难为自己，对吧？ 嗯，好吧啊，嗯、这个今天聊的呢，咱们从大家的茶龄开始聊啊、 嗯， 也分享了很多喝茶的一些故事。啊，打开了自己的喝茶的记忆，也希望大家跟我们一块聊一聊，您的茶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刚才我们也定义了一下，不是说您第一次喝第一口茶，哎， 得有主观能动， 对， 得主动啊， 主动的去找茶喝啊，而且呢，您还记得依稀记得那时候我喝的第一个茶是什么名字？ 哎， 这算您的茶龄，一块来分享一下。先进一段广告，回来接着聊。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你看这个 Monica 说了， 嗯， 他说的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好像也类似于像这么喝。 哦、 他说记不得第一次主动喝茶是什么时候了，就是记得小时候爷爷喝茶用那大半缸子沏的茉莉花。里边还放了好多冰糖，甜甜的，很好喝，印象很深刻。 哎、 我突然想到，也是 也这么喝过， 是吧？ 哎， 我记得我小时候，而且尤其是夏天， 中午就是那个时候上学，中午还有那么几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啊。 然后呢，家长就强迫着让你睡觉。一般我从来没睡过，只要没家长，我蹭我就出去，要不游泳啊，要不滚铁环啊，要不去扔沙包。 精力旺盛，无处发泄。 对，我那时候精力特别旺盛，玩到晚上11点多也不困啊，就是那样。然后呢，偶尔会睡觉的时候，醒了之后，就我姥姥就会沏的那个茉莉花，而且是放凉了，就冰在那个那时候不仅是半搪瓷半缸的，连那盆也是搪瓷盆。 哦， 打点凉水，把那个泡好的茶就往里边一冰。 哎呦， 冰完了之后，我一醒了就拿那个水冲上蜂蜜。 哦， 哎，让我喝，我当时就觉得，哎，这水甜甜的，特别好喝， 河南冰茶。 嗯，有意思。 后来 河南凉茶 专门有个饮料，在我们河南也是比较有名，叫新蜜。 哦， 新蜜冰茶。 不，就叫新蜜， 就跟那冰峰 就是其实是蜂蜜水。 哦， 它不是带气儿 啊，不带气儿， 哎，不带气儿，瓶子特别有印象，就跟现在我们喝的一款那个苏打水的瓶子，绿色的， 哦， 有点像，就是那样的。有一年新乡发大水，满就是共产主义大桥没过来，如果过来的话，可能就把新乡市给淹了。 哦， 当时幸亏水位没涨那么高，但是呢，新蜜的那个饮料厂啊，就在大桥的那边淹了，上边飘的全是新蜜的饮料啊。 你们就高兴了， 我们就划着小木盆，啊，就划过去搬饮料过来喝啊，很有意思。啊，这跟我小时候还真差不多啊，都是加点东西，没有说专门的像现在似的，我 那是另一个 喝了什么。比如说今天的咱沉香六宝， 对 对吧？不像今天我还有名有姓的要喝，不太记得。 对，小孩儿，所以我说还是对甜的东西感兴趣。 哎， 我小时候是偷我姥爷的冰糖，我姥爷好吃冰糖，我姥爷一睡着了，我就去他兜里摸去， 兜里摸冰糖。 对， 啊， 摸出来以后，我就那个搁到茶叶缸子里头就喝点儿，喝点儿。那时候还，但凡是甜的，甭管是什么甜。都能喝下去，但是到后来就不喜欢喝甜的了。 对， 就觉得哎，这个就别有一番风味。 哎呀，那你醒悟的比较早。 哎， 我到高中还自己没事买炼乳吃呢。 真的， 我从小就偷吃炼乳， 从小就嗜甜。 没错 啊， 包括到现在我特别爱喝的一种叫旺旺牛奶。 哦， 里边就是因为有一种那个炼乳的味道，到现在我还一件一件的买。没事就喝，特别馋啊！这个你看，人家这个我们就跟蓝丝没法比。 哦，谈谈 杨宇蓝丝说了，人家茶龄有18年， 18年、 名字记得很清楚，从金湖春乌龙茶开始。 嗯， 哦呦， 哎呦，这厉害！ 嗯， 而且最开始人家起点就是乌龙茶呀。 嗯，乌龙茶。 嗯， 哦， 那这个说的是18年光喝乌龙吗？ 没 有，没说， 人家是从这茶开始， 啊，那就是起点比较高了， 高 茶，啊，那确实 是 淮扬菜长大的， 真是 对。 也有学会忍耐也说了，我是60后，记得小时候喝的是高沫，现在喝绿茶了。 嗯 啊，这回我在这个湖北啊， 啊， 这个讲课嘛，就他们的新华书店，有一湖北当地人就问我。说杨老师，你打北京来，我就听说北京有一特色茶叫高沫，你能给我讲讲这个吗？ 你怎么讲的？ 这能讲啊。这高沫本身是一个高级茉莉花茶的一个简称嘛，对不对？ 哦， 它也是我们茶的， 哦，你就这么实实在在的讲的。 那我怎么讲啊？ 哎，我还以为蒙一蒙。 那干嘛，哦，好不容易知道。 一会儿再聊吧啊，先要进一段广告。如果大家想跟我们分享什么的话，到微信公众平台就好了。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 因为在法庭上我为马瑞克辩护，因为我发现被告根本就不应该是他呀，但是我要为他辩护，我就得把库伊格给宰了啊，我是替你宰的。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

打打叉，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18:03，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今天周二继续和大家聊茶，跟我们分享茶的是，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今天可以拍着胸，当然也我现在底气也有点不足啊，嗯，因为我们也没怎么说这个今天的这个 关键词啊， 刚刚问了机器人说还有吗，机器人没回答我，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嗯，但是我们的努力应该可能现在还有吧。 大家呢现在就试一试吧。 对对对， 我现在可以说关键词了吗？ 来吧， 黑茶， 黑茶 是吧？ 嗯，什么黑茶呢？嗯， 这就得多杰老师说了。 沉香六宝， 沉香六宝， 沉香六宝，这个大伙儿对六宝呢不陌生了啊， 嗯， 不陌生。这个很多朋友呢这么说我是非常高兴的，他说我很多都是听了咱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节目开始了解到有一种茶叫六宝， 嗯， 哎，一喝这感觉不一样，而且六宝茶您还注意，你一定要警惕，容易喝上瘾。 嗯， 喝六宝茶真挺上瘾的。 真的呀？ 啊，真的上瘾。你比如说以我们家为例啊， 嗯， 我母亲她就比较爱喝六宝。 哦， 啊，她觉得这个喝完了以后身体比较舒服，化油解腻又比较的暖胃啊，那么六宝的功效呢，则不用多提，它是黑茶类的。 嗯， 那，它就是，比如说性温和，它没有那么大刺激性。很多人说，哎呀，我喝一些，比如说焙火茶。 嗯， 有的人说，我喝大红袍好不好？好，喝不惯，喝完了以后还不是说这个口感不喜欢，身体还不接受呢。 嗯， 也有这情况。有人说我不爱喝新茶，有人说我不爱喝老茶，但是我看不爱喝六宝的人不多。这种黑茶类都比较温和。 嗯， 啊，汤也比较的醇厚。那你喝起来的感觉呢，应该说一般都是比较适合的。 嗯， 我也跟很多人讲，我说你要想了解黑茶，黑茶这又是一大类了，湖南黑茶、湖北黑茶、四川黑茶、广西黑茶、安徽黑茶、云南黑茶， 嗯， 想了解黑茶，我建议你可能啊从六宝入手合适。 嗯， 现在打普洱那入手已经不合适了。 嗯， 第一市场比较的混乱， 对， 第二价格确实也比较高了， 嗯， 我建议您打六宝入手才是合理的。 陈年六宝好像之前咱们也分享过， 对 啊， 沉香六宝， 哦， 沉香 就改了个名， 不是， 还有人， 哦，原来也叫沉香， 年份不同， 年份不同， 陈年和沉香年份是不同。 你还 咱们说的这个沉香六宝，今年是2013年的， 哦， 2013年我讲过这个六宝茶，2015年为一起喝， 嗯， 啊，这个跟大家再普及一下啊，咱们老听众呢，咱再听一下，因为您得理解，还有很多很多的朋友是刚听节目， 对， 这个六宝茶是这样，它的审美与咱们日常对茶的审美还不太相同，比如说我们对绿茶的审美认为越鲜越好， 嗯， 这个季节你看到那茶店都贴了四个大字，新茶上市， 哎， 以新为美，以新为贵， 嗯。 普洱就不这样， 嗯， 那六宝也不这样，黑茶都不这样，黑茶叫以陈为美，以陈为贵， 嗯， 这是谁决定的？说是张三决定，李四决定的，哪个专家决定的？不是， 杨二决定的。 杨二是谁？ 唱歌的那个， 也不是他决定的啊。打谁决定的呢？打这个黑茶本身的工艺决定的。 嗯， 黑茶六大茶类里边，它叫什么？您还记得吗？它叫后发酵茶。 嗯。 排在红茶之后叫后发酵茶，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要缓慢的发酵， 哦， 就是后期它不是一步到位。 嗯， 红茶100%发酵，绿茶不发酵，但是它这个发酵度是一步到位，制成就是这发酵度，出货， 嗯， 走。黑茶不是，黑茶是需要缓慢的进行陈化的过程的， 哦， 所以它后边这段过程，比如5年陈化，这5年陈化现在有人把它作为陈化过程，我认为啊。您不如把它也作为生产过程的一部分来看待， 嗯， 它只是需要陈化，那就是说酱油还得晒足180天呢，哦，那豆豉也不一样啊， 对对对， 我以前以为豆豉啊， 嗯， 这个比如说就是不论年份， 嗯， 那是到了郫县我去拍这个片子， 嗯， 当地人告诉我这罐豆豉比如说不同的价格，我一看那豆豉那一罐好几百， 酱油还分年份，啊， 年份， 嗯， 我闻过一个多少年10年的陈酿， 嗯， 我说能给我尝，人说不行，给你开让你闻一下就不错了。 对，你尝一下小黄， 真是香。 贵、 啊、 贵、 嗯， 那就是说，那就需要什么呢？那需要时间的转化。 嗯、 我举这例子，不是说拉低咱茶文化，怎么您得拿酱油豆豉给我举例子？道理是一样的。 对， 豆瓣酱这都是一个道理。那一定要有一个时间的陈化。 嗯， 黑茶就是这样。所以我给您，请您注意，现在啊。有区别， 嗯， 现在市场上我看到这种现象，我这人啊，这个有什么说什么了，就，有的不好， 嗯， 有的商家他转化或者叫转嫁他的成本， 哦， 他觉得这茶做出来就应该变现， 哦， 我自己等五年，这得压多少资金呢？ 一定的， 这得有多少库房的成本呢？ 哦， 这还有多少存储的风险呀？ 嗯， 好，我不如把这倒贴出去。让消费者倒贴， 就是还不能喝的时候让大家喝了， 没到那个年份，但你品味不出那个茶的好来呢。 哦， 哎，他先销售， 这么坏呢？他们 啊，他就是一个快速资金回笼，我是这么想这问题，人家可能是这样考虑。那在这样的一个角度之下，很多朋友接触到茶，比如说黑茶，六宝买回来了， 嗯， 问我。那很多朋友都相信我，都问我说，杨老师，你这六宝不好喝呀，我在市场上买的，我一看呢，年份钱。我说咱也别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人家，不见得人家茶不好，但是肯定还没到那好的年份上呢、 哦、 那茶的感觉还不到位呢。我说您呢得再放放，但你看就给自己放了、 嗯、 对吧、 哦、 这成本就转嫁出去了。 那人家这个行为我觉得也有道理、 啊、 是吧，人家也没让你当时喝， 所以在这儿咱们就是说给大家普及这样一个知识啊，您一定在黑茶这个领域要进行陈化。 嗯， 白茶又不一样，白茶叫新老皆宜， 嗯， 新茶有新茶的鲜爽、 哎、 老茶有老茶的味道，它都可以、 嗯、 随着喝都没问题。 那像六宝就是五年起喝吗？ 五年是一个小坎儿，怎么也得到五年，它基础的风味特征、 哦、 连汤感都出来了、 哦、 当然它再沉一点会更好，比如说原来咱们分享过十年的， 嗯， 那感觉确实是不一样。 今天分享这个是13年的，到现在正好五年， 五年时间， 正好五年， 五年时间， 也就是说大家其实如果就是买回来之后您也可以稍微放放。 咱们好多听众朋友其实都是放着 啊， 据我所知啊，很多都是放着的，就是比如说我喝一包， 嗯， 存两包， 嗯， 不是投资啊，这跟你都没关系，就自己喝嘛。 对对对，自己喝着玩， 我就自己喝，我就管我们家人，那我有这么两三袋呢，我又能抵挡这么一年半载，因为我还喝其他茶呢、 嗯、 我觉得这就行，这是好事。 那现在喝和再放个两三年喝味道有什么差？ 越来越好喝，会不会是这样？ 所谓好喝是怎么才算好喝呢？ 哦，那这个要喝过以后才知道啊。是这样的，我给您大概形容一下啊。 它搪塞你 啊，不能够，我的意思 想要知道梨子的味道你得亲口尝尝。你都没喝过我跟你怎么说是吧、 啊、他把这话说出来了，我这么说伤人 啊， 是这感觉。首先来讲呢，这个六宝呢喝的是陈，陈是一种味道是吧、 嗯、 陈是一种味道，那汤感上会变厚，就是说这茶不香，很多人说香茗，茶就叫香茗、 嗯、 但你可知道黑茶本身不香、 嗯、 不香到什么程度，可能把茶汤拿到鼻子上一闻的一点味儿都没有。 哦， 那绿茶不一样呢，绿茶的干茶闻有味儿，那它茶汤闻有味儿，都有味道、 嗯、 这可能没有味道，它不是没有味道，我说它是一种频度很低的香、 嗯、 我们称之为木质感香型。 哦， 像木头的味道，有人说那木头什么味儿谁知道，我知道，我上学的时候好趴桌子睡觉啊，你跟那个桌子， 那你闻的可能更多是油漆的甲醛味儿。 不，那会儿有那个老桌子，就我闻到过那木头的味道。 黄花梨的是不是？ 不能，我们那现在回忆就柴木的啊，那有味道，它很淡 啊， 很淡很淡的味道。今天就更多了，因为今天很多有那种不上漆的实木家具啊，那挺多的。这个领域，那个我们这明 明 老师就更了解了， 什么领域？ 家具， 装修 领 域、 啊 哦，还行还行、 啊。对对对，一会儿您说说这木质感香型啊、 哎，想买房吗？这、 啊，但是现在说的这个茶，黑茶类基本都是这种低迷，它不香， 嗯， 不香归不香，但有低调之美。 嗯， 他跟那人似的，那时候这位啊，那不张扬，不好说，但是可能呢，他有他自己的人格魅力，一个道理。 嗯、 黑茶也是如此，它虽然香气不高，但是水，我们叫水露，就是汤感、 嗯、 非常的纯和啊，非常的柔顺。 嗯， 这是它的特点，而且喝下去以后啊，黑茶您注意，有个体感。 嗯， 就喝下去身体舒不舒服、 嗯， 这感觉很重要，因为它有一定功能性。有人说那最高关键功能润肠吞便， 嗯， 有的效有。啊，有很多比如便秘的朋友就喝点有效果， 确实有，就是没来啊，咱们这位朋友，这个花花老师啊，那这四个字的成语一泻千里啊， 花花花花嘛， 喝什么茶一泻千里？ 他喝一种四川黑茶一泻千里， 真的呀、 啊嗯。 然后他转送给我了， 你呢？ 我是 雷打不动， 闭门不出。啊 文化仨人儿，你说说，这个不同啊，所以这不是第一药物，但是喝下去以后，身体上绝对会有这种比较暖的感觉。同时，好一点的黑茶，随着年份的增加，喝完了以后还真是有点微微出汗。 有、 嗯、这个确实有，这是很通畅的感觉。 嗯 啊，你说是出汗好吗？我认为咱们有时候说打个球出一身汗，痛快痛快。它一种通畅很舒服的、 嗯、对，就是茶喝透了的那个， 哎，有点这意思 是吧、 嗯、这茶我还真喝过， 嗯， 因为原来多宝宝那个时候他还带茶叶来的时候啊， 对、 嗯，我就把他那个茶，我说 什么时候 不错，后来他就不带了，你发现 了 吗？ 因为经常被扣下， 就放了个木偶狗放在那儿啊，什么也茶也不带了。原来喝过， 嗯， 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这个茶水可真甜，就像是多宝说的，你闻起来它不像那个茉莉花似的、哦，一点味儿没有。茶汤呢，有点像类似于像红酒的那种，嗯、特透亮那个味道。哎，对、 嗯， 你喝起来，哎呦，那茶汤特别的甜，特别适合我这种就是水小白的， 嗯， 又是甜的，嗯、又对茶呢没有什么了解的、嗯，您刚入门的时候喝这个特别好。 哦，还有一点，你还没说对，你还是口重的。 哦，对，我还算口重的， 口重的，因为咱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啊， 对对对， 我得尝尝这个，是不是？ 好吃这个，比如说、嗯、火锅， 嗯， 最近这 麻辣香锅， 天上来还有烧烤呢， 对，麻辣小龙虾， 对，我说这个呢，就跟这些都绝配， 嗯， 为什么六宝这几年火热？ 嗯， 我觉得和城市人的饮食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对对对， 咱们现在集聚餐基本上就是这几路子， 嗯， 人多了就得吃火锅，它一个是热闹，一个它好点那菜， 对。 再有就是烧烤， 嗯， 烧烤呢就要个感觉、 嗯、 啊，稍微的就是健康不健康咱说吧，它感觉到位先是、 嗯、 要朋友们聚会嘛， 嗯， 现在基本上你发现没有，就是跟家里老家吃饭的时候才吃炒菜呢， 嗯， 才出去哈，颠三炒俩点一桌子这么吃， 对对对对对， 咱们几个人出去这么长时间，咱什么时候吃炒菜了？ 嗯， 不吃。 嗯， 那我说这种黑茶，尤其是六宝茶，这几年也慢慢在升温。一会儿咱们可以讲它历史，前些年很多人都不知道啊， 嗯、 这些年怎么知道呢？我觉得跟大伙儿的饮食结构、饮食习惯有很大关系。 嗯、 你吃完了烤串，吃完了烧烤，吃完了火锅子，吃这喝这就是舒服。 嗯， 对。来，最后说一下这个今天咱们分享的沉香六宝的冲泡，怎么泡会更好呢？ 特简单，一个字啊，闷呢。啊，咱们说这闷字不是我说的，这是《红楼梦》里说的。 哦《 红楼梦》里边说呀，给贾宝玉吃多了以后，闷一壶普洱。你这个、 嗯、 曹雪芹是大师， 哎， 你这。我是做这个领域研究的，我说这字儿，我觉得正常。人家是文学士。但人家说茶说酒说香说什么都说那么带点儿， 吃过见过， 真是吃过见过， 聪明莫过帝王家， 哎，人家那个水平积累在那儿了、 哎、 又说到你的童年阴影的问题了， 真是人家这个影儿就好， 太好了，人家那个一个字儿的跟你说准确，这茶单泡泡不出味儿了、 嗯、 单泡还糟践了、 嗯、 得闷上，所以最好壶泡，用紫砂壶也好或者瓷壶也好都可以，说没这个行吗？保温杯就拿保温杯泡， 没 问 题，没问 题，特别好。 其实不怎么挑 啊、对，而且下手千万别轻了。 对对对， 你可别手下留情啊、 嗯！ 说来九十度水、八十度水，那坏了。说咱们北京话说温吞了、 对对对 乌吐了，那不行，那、啊、必须是百度水进行冲泡。 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沉香六宝。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黑茶两个字就可以了，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您可以试试看，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有的朋友问了，老郑问了，说13年的黄茶巧克力块喝起来像红茶的味儿，这感觉对吗？ 嗯，您说那个估计啊，还是湖南的黄茶，君山银针那路子的啊，他就好做成这个金芽茶。现在，哎呀，也对也不对，怎么说也对也不对？首先来讲，黄茶本身口感偏重的，它比绿茶偏重，而且您这又搁了五年了。搁了五年了肯定会更重，但是能不能到红茶那么重， 嗯， 那就单说了， 嗯， 但我就问您一句，您觉得那个味道是个愉悦的味道是个不愉悦的味道？这很重要 哦， 嗯， 茶叶陈化出现转变是正常的，但是这个味道让您愉悦或者不愉悦，或者它里边是不是产生了一些不愉悦的气体啊， 嗯， 不愉悦的口感，比如苦，涩，舌头上这种叮咬的感觉，那这都很重要。嗯， 有的朋友特别可爱啊，潇潇说了，哎呦，这六宝真的是上瘾，就是从听咱们节目开始喝的。 嗯， 之前是喝普洱，后来喝了之后觉得六宝比普洱舒服，就是那种特别醇厚的舒服， 是是是， 不刺激。 是， 啊，确实是这样。我前前后后买了很多波了，大概有15份吧。 嚯 嚯！但是现在喝的稍微有点腻了，开始喝泰姆益茶了。 哎，好啊，就是要不停的更换的。 嗯， 我老说，就是说中国的茶这么多种类。咱们大伙儿要不享受啊，可惜了，真是可惜了。 对，新也问了，说以后会经常分享六宝吗？我怕喝上瘾了之后买不着了。 哇，这太可爱了，实在是啊，会， 嗯， 一定会，因为这六宝算是咱们比较 常 规性、常 见的、 常规性的啊， 嗯， 只是说有年份的不多。很多人都说你为什么不多拿一点，或者说咱们频繁的分享一下， 嗯， 它年份的就不太多，啊，这大概都是几年前存的 了。好嘞。嗯，接下来咱继续回到我们的那个话题，茶龄上，好不好？ 嗯， 有好多的朋友都说自己现在就开始给自己的孩子喝茶。 哦，那太好了。 嗯，有一个我刷过去了，说是他们家的孩子6岁吧，开始喝东方美人。 嗯， 啊， 嗯， 然后还有的是这个，你看，哦，潇潇也说了，说觉得泰姆是甜的，他的茶龄挺小的，6岁开始喝。 嗯。你听听， 潇潇不大呀，看来是，他说当时喝的肯定是茉莉花，然后呢，从六宝喝到鸭屎香， 嗯， 但是呢，说到这些鸭屎香什么的，不太会泡， 嗯， 没喝出好味儿来。 哦，是这样的，单丛茶的泡法呢，相对来讲都比较的考究一点， 嗯， 那凡是有细腻香型的，它的泡法一定都会考究一点，就如同你想吃出食材细致的味道，你要就精心烹饪， 嗯， 道理差不太多， 嗯， 那么说怎么泡呢？比如说这单丛茶类的，首先来讲，记住我跟你说这几点啊。第一，投茶量宜少不宜多， 嗯， 3-4克你可别小瞧就可以了，咱们一般的茶投6-7克，那茶3-4克就可以了，它的饱和度高，第一点。第二，泡茶器宜小不宜大， 嗯， 大了不聚香， 哎， 那单丛茶本身的喝的是什么呢？喝的是香气气韵，那你大了就聚不住就散了，你觉得茶汤就薄了， 嗯， 一定要小，小杯小碗。 哎，还真是。 哎，不光泡的小，你喝那些杯子也得小。 哎呀，特小 啊！ 我第一次喝这个茶呀，是在一个福建的潮汕菜的餐厅 啊，餐厅里 现在那个餐厅已经换老板了，叫一家一饭堂。 嗯， 老板当时我去， 啊， 然后他说那个哎，正好你赶上了家里刚拿的单丛，我说咱们喝点吧。一共4个人，3杯子， 对， 是吧？ 对，就谁来都3杯子。 哎，然后那小壶我一看，还没我这拳头大。 嗯， 那小碗更是，就是你一嘬都别敢嘬深了，就没了。 嗯， 然后那个换，大家换着喝吧。 对， 就是他那再拿开水给你烫一下，然后你再喝，反正喝完了你就感觉和咱那大口咚咚咚那个。完全不一样， 是有差别， 非常不过瘾。但是人家是另外一个文化， 啊， 我觉得也有意思。 他就要求那个茶汤的饱和度， 哎， 饱和度高，你可以少摄入水，他是这个道理， 嗯， 啊。但是他说，那刚才我们孙涛老师说，那是他一特色， 嗯， 单丛茶，你到这地方，他一定有3杯子， 哎， 10个人3杯子，说10人3杯子怎么喷啊？ 茶3酒4，剃头两， 哎， 啊，有这么一句话， 对， 喝酒就是4个杯子。谈恋爱就2杯子聊天儿， 对， 这类似 喝茶3杯子。我问过他，我说为什么喝茶3杯子？ 嗯， 他说起步就得3杯子， 嗯， 3人以下喝茶难受。 对， 俩人喝最尴尬，一人喝行啊，俩人喝很尴尬， 嗯， 就俩人嘛。 俩人就是得往交朋友的方向。 哎，对对对。 但是无论多少人，反正就是3杯子，他们那也挺逗的啊。 好，再来看一下这个，这是Pig 哼哼说了，说我们家这个闺女6岁了。 嗯， 之前我们泡茶呢，从来也没让她喝过，但是呢，每次都跟涛涛一样特别好奇， 哦， 啊。有一次让她尝了一口红茶， 哎， 本以为她会说：“哎呦，太苦了，不喝了啊。”结果人家说好喝， 之后又给它尝了，像普洱啊、白茶呀、绿茶呀，它都能接受，感觉已经把它带上了喝茶的道路了。 啊，上道了，这是。 对， 你这了这么人家的童年阴影。 我小时候也喝过红茶，那时候喝的还是袋儿茶 啊。 那时候到高中了，高中超市里就有卖那什么盾牌的那个那个茶了。为什么喝那茶呢？是那时候好看那个欧洲的文学作品，那里头好老有那个写那吝啬鬼，说你家一个茶袋所有人都能，然后说那是没有味儿啊，爸爸说喝早茶就是喝个色儿。我当时记着这个了，然后我就买了一个，也从家里弄点牛奶那个倒进去。也尝试过一回，但是也没有觉得多好喝，反正还是甜。因为我吧对于甜不是特别喜欢，你再倒牛奶倒多了，再有点那红茶色也喝不出好 喝。 但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大家的好尝试这个事儿我是支持的。 对， 对，也有人点播想听什么啊，大齐说 想听 多宝宝想听讲这个英德红茶。 哦，好啊， 哎，改天吧。 好， 改天咱们说说除了中国之外的其他的茶都是怎么喝的 啊？你打住啊！英德红茶是中国茶， 明明 本来我想不说了，你知道吗？我想着过去下回说也行。他说这不对，关键是、 不对呀、 啊！啊，不对，我这不行，我这没法。 那你稍解释两句。 你看，同志们啊，这就是直播的魅力啊！直播就不能掐呀，你知道。他怎么回事就得怎么回事啊！带个英字儿就是这个啊！ 我还以为 还有一德字呢，明显是欧洲茶。 说怎么没说法呢？ 哦，你这么理解的？ 英国和法国不能在一起，这还有世仇。 行， 是吧？ 别给圆了。 是德国， 人家是个地名，你给人拆开了。英德是地名 哦 啊，在这个广东 哦， 原来叫英州，最早叫英州。产什么呢？产石英 哦 啊，宋代就产石英石，所以这个地儿呢很早就建州了，后来叫英德。英德这个地儿的红茶呀是这么个特点，首先来讲它引种是外来引种，它是50年代才开始做，就是我们建国之后开始做 哦， 引的是云南大叶种 哦， 把云南大叶种引到英德这个地方进行种植，开始做茶。做什么茶？做红茶，它自己的特点啊，你比如说英州一号啊、英红九号这种这个红茶，它是做这种茶的。后来又跟当地品种进行杂交，树种不跟您多讲了。到当地看几个特点，你比如说当时的英德是有大茶厂的，我收到过一件东西，叫英德茶厂火车票。 是 茶厂里边通火车，你算算这多大？ 嚯、 非常大规模的了。他当时这茶厂叫什么呢？华侨茶厂。我们在那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从东南亚撤侨，撤回来大量的人都撤到英德，在英德做这个红茶，就非常多，很多现在你到周边去看那些，就是老妈妈级别的，还是当时撤过来的，还有比如说东南亚的这个美食啊、饮食文化，在当地都能看得到，马来西亚的也有，菲律宾的也有，越南的也有，泰国的也有，撤到当地，所以当地的茶厂，红星茶厂。华侨茶厂都是大茶厂啊，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它的茶主要就是出口啊，非常的，怎么讲呢？那个红茶，有人说那跟那云南大叶种引种过来，那是不是跟滇红一个特色呀？我只能在这时间有限跟您说，完全俩味儿，风格还迥异。我觉得它比云南大叶种的红茶细致。 是学习了哈。 嗯， 我其实说的就是出口茶。 那。 要出口英国和德国 啊，说对 吧？李师也问了，问一下多宝宝，三鹤六宝怎么样呢？ 哎，三鹤是一牌子 啊， 三鹤这牌子以前主要做外销，现在也做了内销了。我认为它有一些批号的茶还是可以的，但是要分批号来看。总体它作为一个国营茶厂，我觉得有一定的保证。价格呢，可能是普价偏高。那它有品牌的力量，所以说您要注意遴选就是了。 好的啊，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独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欢迎各位来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最后一个时段啊！最后呢，我们再用一点时间，我们来聊聊茶，而且聊聊茶使人变得年轻这个悖论啊！ 成悖论了， 本来就是啊， 不是谬论就不错了 啊。啊，也算是谬论啊，没想起这词儿 了。 这个很多朋友今天因为咱们聊到了这个，所以就聊到了大家茶龄大概有多少年啊，好多好多朋友跟我们分享了，然后都是蛮值钱的，我们来看一看，很有意思。比如说有一位朋友他说，我是81年参加的工作，那个时候呢就是一张报纸，一杯茶，一盒烟， 那您还 机关单位， 机关工作 一天啊，这么一天就过去了啊。聂峰说的，还有这个学会忍耐说了，我是60后啊，记得小时候喝的是高沫，现在喝的是绿茶，昨天还和同事说起来那个安吉白茶不是白茶的事儿，听了多宝宝真是长知识。 哎，谢谢您，我起码让您咱聊天的时候多说两句哈。 英德红茶也不是英国茶、哎， 就这个，今儿听节目都能记得住一个。 哎呀， 这知识就得靠这么记忆， 这就是得慢慢学习 啊、 是不是？每一天都是在不断学习和成长的过程，对不对？ 对对对， 好敷衍。曹峰论说了，说07年我开始正式的接触茶， 哦， 当时喝的是乌龙，现在主要喝的是绿茶里边的碧螺春。 啊，贝老春啊， 然后也有这个说喝茶难受的，张文斌也说了，说我喝绿茶总是难受、恶心、心慌，这我是不是得换个其他品种喝呀？绿茶不太适合我呀。 主要还是您的冲泡方式不对路，冲泡方式对路，你相信我，没问题。 怎么就叫对路了？ 你会泡、 开的水，是不是？ 是这样的，今天啊，泡绿茶呀，有一个大误区。拿乌龙茶的泡法泡绿茶，这就是最大的错误。乌龙茶跟绿茶，乌龙茶跟白茶，白茶跟绿茶，所有的茶之间都有差别。 真的呀，我在家都是一个泡法。 它当然是不一样的。你首先来讲，绿茶的审美是什么审美啊？绿茶的审美叫短暂的绽放。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就喝这一下的好感。 哦， 没有人说绿茶耐冲泡这事儿、没有。 一般两三杯就没味儿了。 也不叫毛病。那顶级龙井也这路子， 对对对， 啊，这不是问题。你要说甭说普洱茶，您就来乌龙两三冲就完事了，你说这是劣质茶，内含物质不够丰富啊，对吧？你就觉得它是缺点了。我说这点请大家注意。那如果绿茶两三杯冲完了，你觉得它是一自然的事儿，是一正常的事儿，对吧？那想说明什么呢？从工艺到树种，那是各种茶之间是迥然不同的。如果完全一样的冲泡方式，您觉得可行吗？肯定是不能够的。你比如说绿茶，很多人现在一冲冲四五冲五六冲，怎么冲啊？特容易，把投茶量提高呗。 哦， 投茶量只要提高就可以。比如说乌龙茶放6克，它也放6克。你要知道，同样的茶器，你要是放6克乌龙合适，放6克绿茶就叫超浓。你喝了要不心慌不难受，那才怪了呢。 哦， 不能那样喝，而且绿茶没有反复冲泡的。你看现在乌龙都是喝一杯续一壶，喝一杯续一壶，反复冲泡吧。 哦， 还有海底出有八冲，还有味道耐冲泡。绿茶不讲这个，绿茶我说叫短暂的绽放，就是一下。所以说绿茶就喝一杯， 就喝一杯啊， 你少放啊。 哎呦，这太贵了，是不是？ 你少放啊。 哎，我最近刚得了一绿茶， 我不是前两天。多姐给了我一点儿， 哦， 是新的绿茶， 对对，你们这是一个路子的， 对对，我喝了一点儿，我现在那个进步的一点，我还知道先闻一下， 对， 我跟多姐老师汇报一下，我说能闻出那个豆香， 那 一闻我说不错，但是我觉得泡两三杯好像也还是有味儿的， 你少搁，我说的少是到什么少的程度呢？茶水比例按1:100算， 一比一百算不过来。 一百五十毫升的茶器的话，搁一点五克就可以了。 哦， 一点五克是非常少的， 就是少搁一点， 非常少搁。你这样的话，少搁多泡。 哦， 泡的时间要长， 哦， 让茶中的物质尽量释出，互相之间有个中和。你先泡出来那都是咖啡因， 哦， 那你想这一杯六克，六克投茶量多浓强，你喝两杯就不舒服。 哦， 哎，那像那个绿茶拿什么器皿泡？ 玻璃杯呀，是不是最漂亮？ 被很多人认为是玻璃杯啊， 啊，不是吗？ 啊，听这话路的， 我就没敢说， 多好看。广告都是这么拍的， 哎， 是不是？ 他坏，他让你说，你知道他想说，他压住了。 哦， 是这样的啊。首先来讲，各位都搞这饮食文化的，你发现一问题，这玻璃杯一般不耐热。 嗯， 咱们现在这玻璃杯都是冷饮杯。 哦， 有人说玻璃杯是酒杯，酒杯最多到常温，就到头了。 嗯， 那好多的葡萄酒还冰酒呢，对吧？你还得加冰，还有一些威士忌都是加冰的。 哎， 对吧？ 嗯， 那你要葡萄酒就常温酒吧，基本就算是 嗯 到这水平上。沏茶不一样，沏茶是百度水。 哦， 那这玻璃杯适不适合跟百度水的环境呢？跟你讲，大部分的玻璃杯并不适合， 容易炸， 不是容易炸，容易析出物质。它单有一路杯子是可以泡的，但是那个不容易，那个造价很高。 玻璃杯还析出物质啊？ 啊，对呀， 啊， 硼酸啊， 啊， 这类物质， 啊， 那当然， 哦， 那当然， 真的一百度就析出了呀。 比较容易，您长时间浸泡，因为你比如一下两下都没事，你说这就我的泡茶杯，这肯定还是不太好的。那你要是凉白凉的和凉白开果汁饮料酒，这都没事，这常温嘛，那它没有问题。百度水的有问题，它单有一种是可以 泡茶的杯， 耐高温的玻璃杯，应该是这么说，耐高温玻璃器吧，耐高温玻璃器皿，这是有。 我原来用过一个耐高温的，就是中间有一个空，它就等于是那个 中空的嘛。 对对对， 嗯， 那个你外头握起来 烫 就不烫 啊， 嗯。 你说 那 是不烫， 那个，行吗？ 你说那是不烫，是跟材料耐高温还有区别？ 不烫不就是耐高温吗？为了让它 啊，那不是，那你 不烫手，就说明里头要高温呀。 你耐高温了，那杯子是不是耐高温？那单说，啊， 但是我看着那玻璃做的过程也是高温的 啊，不在于那个。它做的过程高温不是说那不耐高温不是说要炸 哦， 是要不要析出物质 啊， 这是两回事。咱们也能看到一些玻璃器皿啊，现在卖的不便宜。 嗯， 除去工艺的原因以外，比如说它这个造型，或者有的玻璃杯名家作， 那倒是，那倒是。 除此之外，它还是跟那个材质有关。 对对对，所以要买贵的玻璃杯就适合泡了。 你得问它适不适合泡这个东西。比如一般情况下，那我说我们这用玻璃杯泡绿茶多久了呢？30年不到，那， 嗯， 都是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搞的。 看 一下， 嗯，多好看， 哎。那这个也有办法解决。 怎么解决？ 我一直教授的办法都是先喝茶，最后赏叶底。叶底都是直接再放在一个小碗里，你不信你回去试试啊。 哦， 白瓷的也行，就白瓷就行，盛一碗清水， 嗯， 你泡完的绿茶投进去，那感觉可比在玻璃杯里看漂亮多了。 哎呦，真的呀！ 你想象一下， 没 有 试过， 回去试一下， 觉得可以。 又是单一种玩法， 哎， 高级。 哎，那但是像洛洛， 不得洗俩杯子， 像洛洛这样怎么办呢？我喜欢看茶叶慢慢的从杯顶沉入杯底， 啊， 那就得买高级的玻璃杯了。 啊，那就用玻璃杯， 因为最高级的瓷器也是在局部某种情况下能有一点透光性，也不可能达到透明。 对，咱们对玻璃器的应用都比较的靠后， 嗯， 所以我们以前甭说玻璃的杯子了，玻璃鱼缸也没有啊， 嗯， 那鱼都是打上看的，没有打边看的， 嗯， 哎， 好，这个都城希望说了，说问问宝宝啊，茶壶的那个出水孔里边有一球形的。就那一堆小孔，那是干嘛的呀？ 球形的 小孔，那是叫网球孔。 嗯， 啊，有人叫网球孔，有人叫高尔夫球孔，就是用来防止这个出水不畅的。是这样的， 哦， 你看，你首先啊，这茶壶的发展是独孔。 嗯， 以前所有的老壶都是独孔的，独孔不就有个问题吗？那茶叶就出来了。 哎， 好，独孔就变成多孔，多孔可是在直接的平面上多孔。 嗯， 大家理解啊，就是比如这边原来一个孔。变成了做成一小篦子似的， 嗯， 那就变成多孔了嘛。但是这边有一个问题，茶叶是出不来了， 哦， 茶 水 也出不来了， 对， 它堵塞， 嗯， 那最后怎么解决这问题呢？这还是真得说不是咱中国人发明的， 嗯， 这是咱邻国日本， 嗯， 日本人发明的，就这高尔夫球孔叫网球孔，它凸出来一块， 嗯， 你这样的茶壶你选是有好处的。那首先来讲，它就第一它不容易堵， 嗯， 第二出水够长， 他是干这种，他就他要留一个空间， 哎、 留出水的 智慧呀 啊， 不容易啊，比那个英格红茶山要。 那说明这位朋友啊，他观察的细 致、细 致、细心。 我没有见过这个，人家说我都不知道是哪个部位。 嗯，就是流嘴儿里边这位置， 就在那个流的根部。 哎，对。你看这不是湖吗？湖外边这不流吗？流的里边这位置。 明白了，明白了。你看，我们还是得用专业术语交流，我就能听懂。 对，老得说黑话。 对对对，流就是他那嘴儿。 对对对对、 啊，我们瓷器界叫流，长流、短流，就、这意思、 是是是、 啊。这儿还有一朋友问说，你们刚才说那个苦丁儿，这个怎么冲泡啊？所以老师，这苦丁在您的涉猎范围内吗？ 苦丁在非茶制茶的范围之内。孙老师， 我们冲药。 对对对 对，这个呀，那个建议您还是少喝， 少喝， 因为他呀，嗯，按咱那个他的话 说，四气五味 有点偏凉，偏寒凉。 对对，主要是寒了，都不是凉了。 真是，他那个有点像我们原来那中药里头对于蒲公英的定义，治臃肿疮毒。 对对， 它是有点这个作用， 还凉血，蒲公英凉血、 哎。它那个有点这个作用，所以如果您一般小孩喝呀，他有时候容易拉肚子。嗯，所以建议您，如果不是上火上特大，它是有点清热解毒的那个意思。如果你说这两天我特上火，像明明那这边一泻千里的，他还闭门不出那种情况下，您可以来一点。 是 是 啊，但是如果一般的时候，脾胃又相对虚弱。少喝， 嗯， 而且味儿啊，个人感觉，作为一个，它如果按饮料来说，真是不好喝， 那 纯苦没别的味儿， 对， 是吧？ 那就是说，茶到今天为止，人家能一枝独秀脱颖而出，从众多当年的草药饮品当中走出来， 嗯、 那就是人味道好啊，而且还有什么性平和？ 哎， 那要是跟按孙老师所说，孙老师对这个中医有涉猎啊，那中药都分四气五味，是吧？ 嗯， 你是寒凉温热的有数的，这药都、 嗯、 你哪种也不能多喝、 哎、 但是还有大量的呢，就是平的， 对 啊，就是比较平，那就适合长期饮用或者食用的、 嗯、 还是有区别的。 嗯，来看看阿福啊，他问了一下，说评价茉莉花茶的其中一个标准是不是看茉莉花瓣在里边的残留量呢？ 嗯， 比如说碧潭飘雪里边的茉莉花的花瓣就特别多， 嗯， 这是经过特殊工艺加工以后加进去的吗？ 是加进去的，是加进去的， 就不用特殊工艺是吧？ 啊，就加 直接撒里头。 它单一种。你首先来讲，印花 得看手型 啊， 对吧？ 哦，是这样啊。这个茉莉花茶的制作需要大量的茉莉花、 哦、 啊，那就是这是一个非常耗费茉莉花的工作。你想，那香气得进去，而且自然的进去，它一层一层的，所有才有五印或者七印。但是每一次印完的茉莉花，你可注意都剔出来了， 哎， 不能留着。 嗯、 为什么呢？您用的可是鲜花， 对， 鲜花土香完成之后没有味道了，它就还有水分，它可容易腐败， 真是。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茶叶的花瓣一定要剔出来，理论上是剔净的。那可是咱老百姓呢有一朴素的想法，认为这玩意儿得显花啊，是吧？显花得看 得 多， 得证明它有啊，是吧？ 那当然碧潭飘雪是另一个路子。那你听这名儿，碧潭飘雪，雪是什么呀？雪就是 花瓣， 哎，茉莉花那小碎花瓣， 嗯， 那个是后加进去的，要的是一种感官的效果，它可不香、 哦、视觉美， 视觉美。那香不香那是印制决定的，不是后来撒一把决定的。 嗯，好，这样咱们先进一条广告，接下来咱们分享一下几位朋友他们喝茶的茶龄到底是多少。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说到喝茶，配什么的都有啊。路遥分享了，说他的茶龄是15年左右，最早的时候也是花茶，当时呢搭配油饼， 哎， 特好啊。后来开始喝太平猴魁，然后是碧螺春，现在呢什么都喝，就是红茶喝的少一点，最近喜欢喝肉桂。 这些是不是搭配油饼都还行？ 嗯，对对，但 从来没搭过油饼，这怎么着是解腻啊？靠这茶是吗？ 小茶点，小茶点 像这位朋友，你看喝茶就是一个渐进的丰富的过程。 嗯 啊，喝茉莉花茶这事儿呢，我觉得有的时候都算不上品茶了。 嗯， 柴米油盐酱醋茶之茶，那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嗯， 那到后来呢，生活条件好了，我们对这个高水平生活或者叫文化感强的生活有追求了，那么开始尝试各种的了。你太平猴魁特种绿茶是吧？碧螺春，还有说到肉桂，肉桂是什么？肉桂是岩茶， 嗯 啊，那武夷岩茶那有单一路了，而且是乌龙茶里边高段位的。 哎，嗯，所以您非常棒啊！按多杰老师的话说，您就丰富了。 对，您这我记住您了，这配油饼嘛。 对，您这茶点也是非常别致， 是吧？头一次啊。 哎呦，茶点真的特关键。前两天去一朋友家聊天儿， 嗯 啊，有一大茶台， 哦， 然后呢，他那个茶具是这样的，就跟个大钵盂似的。 大钵盂儿， 把那茶呢就投在这个大钵盂里边，然后呢，这个你就往里边冲开水吧。底下呢是一个类似于 缸是 保温的，对对对，就是一个缸，底下是一个保温的一个类似于小电磁炉似的， 加热咕嘟咕嘟煮 啊，不，它就是保温 哦， 就让它能一直温乎的不凉 哦。 这个时候呢，它上面呢类似于有一个带网的一个什么小浮盆 哦， 把那小浮盆往上一放，拿一小水舀这样舀着茶给大家分。 哎呦， 哎，就有这样的 高级啊！多杰老师，这是什么喝法？ 晚泡法 哦， 啊，晚泡法的路子，它用的是比较开口大的这种茶器，这种茶器呢不容易聚香，但容易散热， 哦， 温度可以控制的比较好，泡一些细嫩茶呀、白茶呀都还不错。 但是吧，我们那天喝的是黑茶 哦， 哥们儿呢投的有点多 啊， 越泡最后那苦茶都是苦的。我跟他说，我说你兑点水， 再加点水， 他加了。依然很苦，我说你投茶量太多了。我一般都是这样喝，我们大概也就喝了，可能有那么一缸子吧。 哦， 那大钵盂啊，喝了有一钵盂， 一泻千里了。 不是，就有点头晕。我就问他， 低血糖了。 哎，你有点，你有茶点吗？什么茶点？我说饼干。 啊， 拿了点饼干， 先给你炸油饼，我起油锅。 哎，这倒是提供了一个思路， 是吧？ 下一次就着油条尝一尝， 夸一锅，咚咚咚倒点油，哎，给你炸， 啊，哎， 那个器具也合适。 这跟就茶叶蛋是一个道理 啊。 油饼裹茶叶蛋多好吃啊！ 嗯， 啊，好嘞。黑猫家的白耗子说了，说我第一次喝茶是在幼儿园，回家之后呢，为什么喝呢？是因为回家了只有茶喝，没有白水。 哦， 喝的是什么呢？花茶加上蜂蜜。 嗯。 哎呦， 这都是以前的老喝法。 哎， 嗯， 器皿呢都差不多，也是罐头瓶。 嗯 啊，挺好。这个都城希望也说了，说每种茶都能喝醉吗？ 嗯，不能不能不能，不至于啊，我很少的喝醉。喝醉你就得过于浓强，泡法又有这种失误的，我觉得还是。 这个有人说配油饼，他也是从小都这么喝。 啊，真的吗？为什么呢？油饼不得现炸出来才好吃吗？一凉了它也不好吃啊。 嗯， 可说呢。 对，是 对吧？而且 我不理解，我这超过我研究范围了。 我也没理解，因为一般油饼是出现在我们家的早晨， 是 吃早点的时候 啊。但是茉莉花茶很多人当早点的时候 是 来是有啊， 喝茶 这有这有 吃早点。 哎，有先涮茉莉花茶，涮好了以后呢，打开点匣子开两块点心，今儿这早点也就过去了。 哦， 这种有 那个新吃法，反正我没这么。 北京是有这种吃法， 是吗？ 没 吃过。 嗯，这个石这位朋友啊，他从小在姥姥家喝满天星， 嗯， 特别的艳，啊， 还是高碎， 到现在都不能闻 高碎， 听着多好听啊，雅称满天星啊。 哦，我人养那盆 碎成 星满天星， 说到现在都不能闻这茉莉花的味道啊， 嗯， 现在只喝白茶的银针和寿眉。 哦，好好， 哎，哟，小瓜说的特对，喝茶配牛肉干。就那个陈年六宝 哦， 之前咱们推的那陈年六宝 配牛肉干， 我就是配着牛肉干， 嗯， 我特好喝， 嗯， 非常之好喝。 这我也没试过， 嗯， 你可以试试。 好不了， 我一般都是配点什么瓜子儿什么的就得。 但是这是茶点的一部分，就是说 肉干 类的，肉脯类的 啊， 猪肉脯、牛肉干、鱿鱼丝、鱼片，这都属于。 哦， 没 试过，下次试试。你是什么六宝是吧？ 对， 啊， 就 多杰老师应该 配什么 牛肉干？ 牛肉干啊， 一般情况下牛肉干都是配乌龙、 哦、 它解腻。六宝这种黑茶一般配什么呢？配蜜饯、 哦、 因为六宝的味道比较的 苦 啊，不是、嗯、它比较的不活泼呀、 哦、 那配一点酸酸的蜜饯调节一些味道、 哦、 啊，但是这不有一定之规了，这要看个人了，我是推荐了， 对对对对 啊， 两种方法都试试， 对对对。 1219说了，我早饭第一件事就是沏一大缸的茉莉花，然后去买油饼去， 你看看， 哎，而且人家现在是喜欢喝绿茶，喜欢吃那个稻香村的牛舌饼， 嗯，你看都高兴， 特别棒， 说明有钱了啊， 没有，特别棒， 嗯 嗯。这个窦弘毅说了，7、8岁的时候就在老爸的影响下陪他喝茶，老妈呢喝不了茶，那时候是猴王的高碎茉莉花、啊、 猴王是一个牌子，原来长沙茶厂做的、 嗯、哦， 这你都知道， 那怎么不是他 大，那大概是多少年前的呀？ 长沙茶厂前两年改制了嘛，那就你算了很多年了，一般喝这都是80、90年代的事儿。 哦、 嗯， 然后反正他的茶龄也有35年了、 嗯、 后来呢也偶尔陪着什么老爸呀出差，就是喝那个老爸出差带回来的，像什么龙井啊、黄山的这个毛峰啊， 嗯， 然后93年工作之后就喝毛峰啊、碧螺春啊，去桂林带回来什么桂花茶呀、啊，喝完了想了好几年，到现在自己囤点什么绿雪芽白茶， 嗯， 啊，大益普洱，还有白沙溪的黑茶等等等等、嗯、啊，人家都是喝品牌的、啊， 那牌子， 哎，挺好。今天 打头喝的牌子。 嗯， 是吧， 从牌子喝到牌子 啊，牌子 啊，特别好啊。来吧，今天咱们就简单聊到这儿吧。啊，有很多的朋友，包括有一位朋友说，能不能聊一聊什么品种的茶用什么茶杯来泡啊，这个估计得咱们找一期节目来慢慢再说。 那肯定。 哎，这一时半会儿也说不完。今天节目就到这里，非常谢谢多杰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啊，也谢谢大家跟我们的分享。我是夏明。 我是孙涛。 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17点我们再见喽。 抓住瞬间时钟的流星，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摘颗星星做你的玩具，我要亲手触摸那月亮，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呼啦啦，呼啦啦啦，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呼啦啦啦，呼啦啦啦，最后还要平安回来，回来告诉你那一切，紧紧握的宝贝。走到世界的尽头，寻找传说已久的雪人，还有用尽我一切办法，让他学会念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呼啦啦啦，让他学会念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啦呼啦啦啦，最后还要平安回来，回来告诉你那一切，紧紧我的宝贝。啦啦呼啦啦，呼啦啦啦，让他学会念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啦啦，呼啦啦啦，最后还要平安回来，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